钱粮 一分， 我那岁郎你 居士一样， 赵法你二人居士一样，你哪有银钱自与他配马爷？ 大嫂有所不知，我那薛大哥乃是个风流的汉子，将银钱俱都花完，为君的乃是个贫寒出身，积攒下几两银子都借与他配马了。 这就不对了。 怎么？ 像我那岁郎他也是个贫寒出身呐、 啊！哎呀呀，薛大哥呀，薛大哥，今日我才晓得你也是个贫寒出身呐、 啊！哎呀 当然， 大妈也该问他去要啊， 岂不伤了朋友的和气呀？ 这，阿俊爷，你有种带的活物， 防身的宝剑。 是啊，杀了他也该问他去要啊。 清贫是一家，朗朗乾坤，杀人岂不要偿命啊？ 烧你的 也不烧啊， 不该不烧，你提他则甚呐？ 我看大嫂变钱变色，婚事到了你手，三八两八扯碎，为君的岂不落个人财两空吗？ 以你之见呢？ 我这里有马，大嫂乘起去至前村，招一大户人家，请来三老四少同策同观。 此话当真？ 当真？ 果然。 哪个骗你啊？ Thank you. 在哪里？

暗中瞅， 坟前有一女子儿啼哭。 七哥，哎呀，七子，像我刘家坟茔，哪里来的什么女子儿啼哭？其中定有猫腻。 王姑， 来， 有， 吃啊，枪。 小素贞这里把头抬，尊一声老爷，你打哪里来？ 来，鹿儿来。 坟前无有那关王爷，坟后头有无接官梯，坟东无有那关马场，坟西里 去官大， 你错啊， 却原来是个糊涂 你在糊涂啊， 这暗里下草金沙包，人体里包着出内心

禁不住 thank you. 王子将所有将啊臣欺君，臣啊上啊下的臣啊中啊对臣啊双，人等帮俺。